如果能让我重新再来一次，我希望我不曾出现在你的生命里。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，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？为什么天这么安静，所有的云都跑到我这里？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？只会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，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，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。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的声音怎么近，我却不到。没有地球，太阳还是会绕。没有理由，我也能自己走。你要离开，我知道很简单。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，就算放开， 地球太阳开始回绕回绕，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掉。是我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，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，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。 你要离开，